要同级国库纳入预算管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9号星期四，农历6月2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1和6。来，天气情况我们关注一下。今天早晨东部和南部地区雾气比较浓，影响了能见度，请您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比较强，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天气闷热，请注意防暑防晒。午后山区将有分散性阵雨，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东部南部地区有轻雾或雾，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那么未来两天呢，预计本市都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路面的情况来看一下。那么机场高速温榆桥南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多车事故，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持续车多，北五环红山桥内环方向有事故，占用2条车道，后车行驶缓慢。东四环大郊亭桥南1公里南向北接报有事故，南二环陶然亭的东向西外侧车道有多车追尾事故，阳光刺眼，请您注意行驶。 历史上的狄仁杰不止于奇幻，徐克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正在热映，作为狄仁杰系列的第三部，讲述了大破神都龙门案之后的狄仁杰陷入了武则天的权力之争中。有人说徐克电影中的狄仁杰与历史脱节，只是借用其作为商业 IP。 历史上的狄仁杰究竟是什么样，和影视作品中相比有哪些不同，狄仁杰真实的查案手段真的是十分高明吗？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历史上的狄仁杰。今天的第一道题就来了，狄仁杰在朝为官时统治者是谁呢？ A. 唐太宗， B. 武则天， C. 唐玄宗。 今天呢，我们要借由现在正在热映的一部影片《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来跟您聊一聊历史上的狄仁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狄仁杰在朝为官的时候，最高统治者是谁呢？唐太宗、武则天还是唐玄宗？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老北京胡同令全世界游客向往，但是看不懂门道怎么办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东城区景山街道将把每一条胡同的名称由来、发展演变、胡同里的名人故居中发生的历史故事等内容进行整合，分别生成二维码，安装在每条街巷明显的位置上。游客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以语音、文字、视频、照片、资料等方式进行游览，了解每一条胡同的历史了。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各评奖委员会最近公布提名作品，70部作品目录正在中国作家网公示，公示期截至8月10号。鲁迅文学奖每2年评选一次，这次公示的提名作品每个奖项各10部。比如中篇小说，这2年备受关注的作家作品就榜上有名，如石一峰的《世间已无陈金芳》、西园的《死亡节奏》、阿来的《蘑菇圈》等等。短篇小说提名作品新老作家同时上榜，一周的《出警》、王方辰的《大马士革剃刀》、中求氏的《街上的耳朵》以及冯骥才的《俗世奇人》都是引人关注之作。京城即将迎来一场孩子们的戏剧盛会，2018年度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艺术大会即将于8月18号到24号在北京举行，这也是这一国际儿童剧盛会第一次在中国举办。大会以构想未来为主题，从56个国家的426部申请剧目中精选了覆盖5大洲10个国家的17台剧目，在一周内集中展演。展演剧目包括美国夏洛特儿童剧院的中英文双语版《成语魔方》、中国儿艺排演的英文版《12个月》等剧目，演出剧场包括中国儿童剧院、国家大剧院、中山音乐堂等等。展览方面，中国园林博物馆正在进行熊猫文化世界共享展，举办熊猫嘉年华，展出世界各国人民关心喜爱大熊猫而出版的熊猫邮票等等，展现大熊猫作为中国名片的独特魅力。中国当代北京当代艺术展将于8月30号到9月2号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展览包括5个常设单元：艺术、未来、价值、活力和众望。展会期间，公益兴设计将与北京当代组委会共同发起最具艺术影响力公众人物的评选。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总店从今年年初关门装修以来，仍然不时有读者前去探望，他们天天期盼和自己相伴多年的书店重新开张。最近三联韬奋书店总经理郝大超表示，今年年底书店将重张开业，迎接读者的到来。据了解，升级改造后的书店软硬件都会提升，设计上力求体现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主题，扩大营业面积，更新所有书架，增加智慧系统，同时在经营模式和服务范围上形成立体服务格局，打造全新立体的现代化智慧书店。最近还有一个老地方要华丽转身，在珠市口经营了15年的世纪天顶购物广场即将告别落幕，所有摊位将在9月17号关闭撤出。不过用不了多久，11月底或者12月初，世纪天顶将以天顶218文创园的全新面貌重装亮相，吸引文创企业入驻。世纪天顶所在的位置是一座俄式老工业厂房建筑，如果从半空中往下俯瞰，能够看到屋顶有56个圆形穹顶。在文创园的改造设计中，这56个与人民大会堂同龄的俄式穹顶将全都保留并进行突出表现。再来关注体育场上即将刮起的最炫民族风，第十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8号到23号在石景山区举行。北京市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次，从1985年至今，先后挖掘出100多个民族民间体育游戏，整理定型了30多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本届运动会，北京16个区全都组团参加，4000多名运动员将参与珍珠球、冰醋球、陀螺等12个竞赛项目和6个表演项目。本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官网已经正式开启，您可以登录官方网站了解更多的比赛信息。目光转向日本，日本神户新开了一家史努比主题酒店花生酒店，让喜欢史努比这个漫画形象的人们多了一个去处。史努比主题酒店坐落在地铁3宫站附近，酒店是一栋6层小楼，设有咖啡厅和餐厅，一共有18间客房，内部装饰各不相同，每层客房围绕一个主题，比如4楼一间客房描绘史努比的月球时光，契合想象主题，5楼的主题是欢心，6楼则是爱。酒店从本月开业以来，宾客盈门，客房已经预定到了9月底。酒店说将从20号开始接受10月和11月的预定。 再来关注一场虚拟音乐会，英国广播公司 BBC 21号将在伦敦举办两场虚拟现实音乐会，将让观众戴上虚拟现实眼镜，在聆听音乐的同时看到与音乐相关的逼真场景。这两场音乐会主题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创作者从一战士兵寄给家人的明信片中获得灵感，制作出两段反映一战期间无数家庭思念前线亲人的虚拟现实视频，希望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感受，体会到100多年前这场战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最新去首都机场的朋友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这条消息，也提醒大家要注意，8月16号也就是从下周四开始，首都机场三个航站楼前的道路交通管理部门都会对临时停车采取限时管理的措施。1号和2号航站楼出发层道路限时停车5分钟，3号航站楼出发层到达层道路限时停车8分钟，都包括了通行时间。超过时间限制的驾驶人将被处以200元的罚款并记3分。爱看书的朋友注意了，北京国际书展即将于8月下旬和读者见面。8月22号到26号在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即将在位于顺义的新国展同时同地举办，期间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家 展商将展出30多万种全球最新出版的图书，并带来近1000场文化活动。动漫迷们的大节日来了，由市文化局主办的第7届动漫北京今天起到12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今年 4.3 万平方米的主会场内，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家机构将带来1000多款新款和人气的动漫游戏作品和项目。其中最受二次元群体欢迎的动漫游戏嘉年华板块将推出由国内外顶级动漫歌手参加的国际动漫音乐节，另外还有 cosplay 文化节、江湖群英会、国漫文化节、游戏体验狂欢节等十大特色主题活动。再来关注京城演出舞台，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莎士比亚话剧《暴风雨》今天晚上7点半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这次蒲存昕转身成为莎士比亚作品《暴风雨》中的米兰公爵蒲斯洛。《暴风雨》是莎士比亚有生之年独立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它以复仇为主题，却难得的以圆满的结局收场。大家熟悉的《凡事过往皆为序章》、《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等传颂甚广的名句都出自《暴风雨》。另外，英国导演 Tim 的加入也让人有点期待，看到英国人眼中中国人演绎的莎士比亚到底是什么模样的。本轮演出持续到8月15号。暑假想带小朋友看戏的家长，您可以关注今晚7点半在保利剧院上演的亲子剧目《能量密室》。主创团队结合中国中小学生科学教育的热潮，创作出全新的体验式科学剧场。能量密室带来一种全新的互动式教学教育的模式，把丰富的科学知识结合令人瞠目的戏剧故事，让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学到科学知识，享受艺术乐趣。本轮演出持续到8月11号。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可以关注今晚7点半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的《维也纳的呼唤》维也纳少女合唱团音乐会。少女合唱团的大部分歌曲以高声为主，天籁般的歌声富有奥地利特色，曲目方面包括电影《音乐之声》的歌曲、富有特色的维也纳民歌以及经典合唱曲目《渴望春天》等等。另外，他们还将用标准的中文演唱《茉莉花》。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就一直几次想把它摁掉，但是由于没人干活， 嗯， 所以一直还留着它。 就干活人什么时候还是需要的， 干活 是吧？ 非常利索的一个人。 对对对，所以说呢，要说到狄仁杰这个人物，我们就要对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就像我们刚才这个第一道互动问题提到的一样，当时的统治者到底是谁？社会环境又是怎么样的呢？许辉，您跟我们说说。 哦，那个狄仁杰呢，他最早那个。他是通过科举考试，就是民经考试。这个唐代的民经考试呢，其实，是他们的科举里面的一种，并不是说，这种考试呢，它的主要是通过，就是试帖经文，就是你背一些经典，然后呢去填空，就是应该就是选拔官吏的一个途径。 不是写文章吗？难道是填空吗？ 这个他唐代的科举考试分很多种，最那个最容易那个推崇的就是那个进士科，进士科就是写文章， 啊， 以写文章的选拔人才。但是这个民经科呢，他就不是了，因为他还是选拔那个办事的官员。 那实际上，狄仁杰不是通过写文章的那支上来，是通过这个背诵经典然后填空的这一类的考试上来的，是吗？ 对，他因为他这个考试主要是看你这个官员熟不熟悉那些典籍， 嗯， 然后呢有很强的办事能力就可以了。他并不需要你写出很华丽的文章来就是说治国的话，他可能是这样一种就是说一个途径。那么狄仁杰呢，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干练的人，就是说他是没有他的出身呢，他们祖先呢是羌族人，羌族最早是在甘肃天水那一带定居，等到他的高祖那一代就开始就是说迁移到现在的山西开始定居。然后呢他的祖父和父亲呢，他祖父已经开始就是说已经完全汉化了，在台那个贞观年间呢是做那个尚书左丞，就是说算是那个比较高级的官员呢。他的父亲呢就做到了夔州长史，也就是说那个省长的助理，相当于 挺大的官了哈。 对，他也就一直跟着他的父亲，在这个他父亲一直也会那个职位有变动，他就跟随父亲呢，就是说辗转这个全国，就是说基本上呢，他有很丰富的那个社会阅历，这点是，这个他的当官经历其实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也就是其实和那个武则天呢当皇后，他恰恰是跟武则天掌权是同步的。所以他主要的经历就是在高中和武则天，当然最后是在武则天的当了两次宰相。 嗯， 他就是当官的重点就在武则天时期。倒是 好，对于这个狄仁杰的这个经历，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么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怎么样的？一会儿柯峰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城市文化范儿马上回来，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立云，新时代

俗吏，他说那个县官是俗吏，这些琐碎的事呢，然后直接就把那个县令给呛回去了。 嗯， 在那个小说里面，就是那个电影里面看到那个很多那个影视题材里面，就说狄仁杰是精通医术的，他的确在这方面呢，他也他有这样的就是说本领。 嗯， 他当年就去，他是。大概是在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后呢，他就开始走上仕途了。 嗯， 所以他在去长安那个考试的时候呢，经过一个很有钱的人家，就是富裕家庭吧，他家里有个儿子呢，一直生了病，就很多年都各种手段，各种求医问药啊，找了很多人都 不见起色， 不见起色。然后结果呢是狄仁杰通过针灸呢就帮他治好了。 嗯， 所以呢这是也是他的一个传奇。 嗯，精通医术。所以说后来在查验案件的时候，包括这个查验这个尸体啊等等，他就有这方面的优势哈。他能看得明白。 他因为他这也做过很多年的基层这个法官，所以他经验很多经验。 所以我们这儿有一句话，你知道我昨天看到笑了半天，说狄仁杰也是从基层办案人员成长起来的。这个很现代的这个词儿用在他身上，但是确实是这样的，是吧？ 他的确他是完全依靠个人的才干得到了那个赏识，才能够一步步被提拔的。他没有依靠任何权贵啊，或者说什么走任何 捷径，从基层真的是一点一点干起来的。 对，他在那个并州法曹做了十几年 啊，然后最后才坐上了大理城之位哈。 啊，对。 现在呢，我们很多这个古装历史题材的这个影视剧当中，也会经常演到大理寺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就到大理寺去审理啊之类的。那么在唐朝，大理寺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是不是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这样的机构呢？ 唐朝的大理寺没有，并没有那么就说 崇高 的 地位。 对对，那个大理寺后来就说成为是从宋代以后才会变得那么重要的。 嗯， 在唐代时候呢，它其实主要负责那个中央官员的那个徒刑以上的那个罪行的审核。 徒刑 呢就是劳役、劳改，相当于现在劳改以上的。 那就是稍微重一点的这个这个罪行的审理哈。 对，其实这主要的刑法呢，刑部那个刑事案件处理的还是在刑部。 嗯嗯。 他们，并且刑部，然后呢就是御史台会做一些特别就是重大的，就是皇帝亲自过问的案件呢，会让那个御史台去过问。 嗯， 但是这个大理寺没有那么重要，并且他们也对官员的主要注重这个就是说那个中央机构的官员的处罚。 嗯， 哪怕就是今早就是当时长安和洛阳的官员，地方官员犯罪了呢，他们都管不了，他们都是不经过他们，不需要他们管理的。 嗯，所以说其实现在这个影视剧还要对这个历史做更多的考证哈，要不给我们现在造成印象就是大理寺那个时候相当于 无所不敢， 无所不能什么都能审判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那么从这样的一部影片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当时的这个历史以及人物的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过往，很有意思。一会儿呢我们接着来说说狄仁杰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先把第二道问题再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 历史上的狄仁杰不止于奇幻，以狄仁杰为原型的公案小说《大唐狄公案》的作者是哪国人呢？ A. 中国人， B. 日本人， C. 荷兰人。 那么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许辉以及新闻观察员李克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我们从正在热映的影片狄仁杰之四大天王说起，带大家一起走进狄仁杰的历史与传奇。那么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这个狄仁杰他生活的这段唐朝的历史的一个背景哈。那么狄仁杰呢是从这个基层办案人员成长起来的。那么在这个担任大理城期间呢，狄仁杰也侦破了很多特别有名的案件。所以大家就很好奇，那么历史上狄仁杰他到底是说一个就是办案手段特别高明的人呢，亦或是说他其实是在这个

除了做官之外的出路就是写小说了。 哦、 小说的写的公案小说，不能写别的。 嗯， 公案小说这样呢，那个统治者一看也很喜欢。你看， 嗯、 都是宣扬那个正义的一方面，是不是？ 嗯、 所以当时呢，这个狄公案其实出现的时间已经非常的晚了。 嗯， 他不像那个包公案，他们都还出现的比较早一点。 嗯， 几乎就是晚清到民国之前。 嗯， 这个他这个案这本书呢，后来被那个河南的高罗佩。哎呀，在 荷兰，不是河南。 对对，我这个发音忍不住。高罗佩发现了之后呢，他就很惊叹啊、因为他那个这本书就是那个武则天四大奇案里面，的确是也说得很离奇。 嗯， 从前面呢，三十五都是说四个，他破了四个案子的故事。 嗯， 那个案子呢，就当时它里面这个也不像那个高罗佩后面写的，就有很多推导的细节。 嗯。 还但是呢，就是那个案子当时就很悬疑。比如说最早的一个案子就是，他也毕竟是案中案，一个案子之后呢，他去查这第一个案子的时候呢， 又牵出了 另 一个案 子，所以呢，就比如说一个我们在那个最短的时间就是说一个，就是有一家娶了一个新娘， 嗯， 新娘呢，结果呢过了两天呢，这新娘就突然喝了一碗茶之后就突然。就是说暴死了、 啊、 就是说 暴病、 哎、就是暴病，就是说中毒的迹象很明显。 嗯， 当时这个丈夫来告，这个亲家母也来告，在告状，就说肯定是闹新房的时候，说有一个主人呢、 嗯、 闹新房闹得很厉害、 嗯、 当时呢就这个家里人就说了他估计是他当时这个主人呢、 啊、 很生气， 主人怀恨在心， 对，怀恨在心，一定是他下的毒。 嗯， 他那主人呢就说我好端端的干嘛去毒死他呢，我毒死他了我也娶不了这个新娘，对不对？ 嗯， 那么呢就狄仁杰呢就反复盘问呢，觉得这些人都没有太大的作案动机。 嗯， 因为后来他就发现呢，就听那个煮茶的那个保姆说啊， 嗯， 他在那个房梁底下煮茶， 嗯， 煮了茶，然后呢他就觉得很蹊跷，然后就亲自去现场去探测，就觉得他那个房屋啊， 嗯， 都比较旧了。 嗯， 旧了之后呢，他就让那个保姆呢继续在那个地方，你说你再给我烧一壶水，再煮一下茶、 嗯、 果然呢烧了一会儿呢，就那个房梁上就落灰。 嗯， 然后就呢在那房梁上发现了一条毒蛇。 啊、 哦、这个毒蛇呢因为受那个热气一熏呢， 嗯， 就把这个 土毒汁出来， 土汁出来了，然后呢导致这个新娘就中毒了。 那为什么以前煮茶就没毒死人呢？ 他因为他凑巧那天呢，就是说他通过那个盘问的过程中就说了这个事儿，就那保姆就说我当时啊因为下午没有事儿呢，我就那个茶我就把它挪到那个房门口来煮。 哦，平时不在那儿煮、 啊、对对对、 哦、 就是一个偶然的事故，这样就茶人就是很离奇、 嗯、 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构思很巧妙。 嗯， 高罗佩呢就把他这么一嗯，然后他很 受到这个启发，然后就开始这个搜集狄仁杰的故事哈、嗯，写了这么一本书。 对对对，他 现在好多影视剧都是根据人这本书改编的哈。 对，其实里面很多那个断案经历，其实跟那个宋代那个《洗冤录》宋词的那个、 哎、 也很多是从那里面找出的那些案例， 嗯， 来这样一穿插、一附会、一演绎，就弄得很丰富了。 真真假假的，反正是都是搁在他的头上了。 啊、哦，对对对。 这几年宋词那个《洗冤录》拍电视剧也拍了好几部，我看也。 啊，那个我也看过。哎，不过他那个说煮茶倒是对的，因为唐朝的流行的喝茶的方法就是拿一个锅来煮。 嗯。 他把这个茶饼。先打碎然后磨成茶粉、 哦、 就茶本来是买来是一个饼一个饼的、 嗯、 然后呢再放在锅里煮，煮完了以后呢这个汤是红色的，这是唐代流行的喝法。 嗯， 而且确实唐代就是能喝到茶，能够做这个这么丰富的这个那个茶具呢非常昂贵。 嗯， 就是能够喝那种茶饼的都是有钱人家。 哦，所以跟现在的 不太一样。就现在我们喝散茶在那个时代都认为是穷人喝的。 好，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邀请到了北京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许辉和新闻观察员李科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从正在热映的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来说起，说说这段历史。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对于这部影片呢，当然是延续了这个徐克一贯的这个狄仁杰系列的这个什么奇幻大于推理，特效大于剧情的这样的一个他的风格哈，视觉效果也是再创新高。那么徐克是把狄仁杰所处的唐朝也是描绘的天马行空啊，很奇幻邪魅。那么历史上唐朝真的是有这样的奇幻气质吗？真的有那么多的方术吗？